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226点，跌咗7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系有2,674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就报26,317点，系升咗59点，成交张数系6,600几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51蚊，跌咗44蚊；阿里巴巴248.4系跌咗27蚊；美团271蚊，跌咗29蚊；中国平安86.5毫半，升1.45毫半；新洲国际132.8，跌10.7；小米集团22.45，跌咗2蚊；京东集团300蚊，系跌咗30.4。比亚迪股份是157蚊，跌了27.5；友邦保险87蚊冇起跌；汇丰控股39.25，升了1.5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18，加元1.306，人民币6.62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88。港金系报17,3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2.21美元，卖出价系1,862.98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2.3，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19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我得你都得。 有人问我的头发是黑定白的，有没有想过可能其实是灰的呢？世界很多可能的嘛。 李灿明充满正能量， 我得你都得。 即将告别夜空，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倾下偈啦。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钱俊浩作曲， Tony Huan Anna Kim Fu作词， MJ Tam 主唱， Pandora。 让我愿飞，欢快地重游戏。 无他作曲，徐浩作词，张楚乔主唱，洪卓立。 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 我的片单作曲 Special 赖影彤作词 Oscar 主唱 Special。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社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社企嘅企咧，系包含咗社会同埋企业，其实亦都有屋企嘅企喺里边。喺而家逆境环境也好，顺境也好，都要记住忙里偷闲，多啲翻屋企。呢、这个家不单止系你自己嘅家，亦都系香港嘅家。帮助到自己屋企，都帮助到呢个社会。大家都是同一屋檐下，各出一份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对于器官受赠者来讲，接受器官移植等于重生。人生中先后接受两位妹妹捐肾的5秒吻，经历过两次受赠，和家人互相扶持的感觉有几奇妙呢？请留意今个星期健康人物专访第二次人生。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星期三呢就是林佩里呢，他的嘉宾呢就是Mary,Mary,Hello, 李佩瑶小姐，咁啊仲有小弟。咁啊今日题目比较奇特啲，就叫做婚姻之道啊，道策的道。咁啊首先呢要解解题目点解叫道呢。 如果婚姻之道呢是那个道理的道呢， 就 太过普通了。太过普通不啱我哋讲。我哋呢个就讲婚姻之道的道策的道。 是点解呢， 是话呢其实我哋讲的就是乜嘢偷咗我哋个婚姻的和谐同埋幸福。 是呀。 是啦。咁啊通常讲呢啲呢话偷咗你个婚姻和谐幸福呢就会諗到小三。但是呢其实呢那个小三的确是小三，我都承认是小三，但那个小三呢未必是第三者， 未必是人来的， 未必是人来的，可能是那个夫妇的关系呢相处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 找阿 妹 上来谈谈，阿妹呢就是做辅导的，那很多时候就会跟婚姻辅导其中一环， 都有做的，都有做。 那很有趣的，其实呢婚姻关系呢我成日都觉得呢是人际关系的其中一环。其实所有人际关系呢都要处理的。 是 无论那个无论是上司下属同事师生父母甚至是个菲佣。我现在发现呢很多父母啊很多老细啊很多雇主啊是不懂处理菲佣的。 是啊。 你特别看他呢我在这见到那些小路仔小朋友怎样对啲菲佣啊，我就发觉呢个菲佣嘅管理咧出咗问题。 呢个宾主之道 系啊， 道策嘅道啊， 你不能太近，又不能太疏。有阵时我见到小朋友嘅，真系黐嗰个菲佣黐到个地步咧，系病态嘅。 系啊， 哇，成个头嘅枕晒埋去，离开佢一刻咧，都觉得好似系生离死别咁， 失去安全感。 呢个好明显咧，就系嗰个父母唔喺度。 系呢个咧就。 我亦都見過，我都見過咧，有啲小朋友嘅當街打啲飛肉， 有啊有啊， 當佢係奴隸咁樣。 好彩我啊，或者你嗰代冇呢、這個咁樣嘅問題。我嗰代咧就至多有個工人咧就做馬姐湊你啫，湊仔啫，咁嘅都唔會黐得咁緊要嘅。咁啊好啦，咁啊講翻咧婚姻之道咧，呢個道策嘅道。咁啊阿李小姐咧阿May咧。先講講你嗰、那個睇法先，好嘛？ 喺我同意次官講啦，盜賊個盜，咁有啲咩偷咗咧？即係我會諗頭先Perry 講啦，即係我會諗除咗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兩公婆之間其實好多嘅，即係因為其實有冇聽過婚姻其實唔係兩個人嘅事，係六個人嘅事。 六個人啊？點解六個人咧？ 其實咧係包括埋男仔啦，即係丈夫嘅爸爸媽媽啦，同埋太太嘅爸爸媽媽，其實好似六個人喺張牀咁樣。 六個人， 未計佢哋個小朋友。 我未啊未啊，而家係講婚姻初期啫，即係你哋一結婚，其實就已經係六個人喺度啦。點解咧？其實因為男性咧，即係丈夫裏邊咧，佢成長裏邊咧都係包含住爸爸媽媽教佢嘅嘢，咁啊嚟自一個家庭。咁女方亦都系啦，有爸爸妈妈教佢，亦都系嚟自另一个家庭，而佢哋两个就组合一个新嘅家庭。咁所以其实咧就话，其实系六个人逼埋 三个家庭， 三个家庭系啊， 一事情嘅 系啊。所以其实夫家啦，或者系外家啦，其实呢啲都会有影响到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咁啊，我自己个人睇法咧，唔同阶段都有唔同阶段嘅盗贼嘅。包括譬如话有啲丈夫啦，佢可能事业心好重嘅，即系佢觉得我结咗婚啦，我就可以投放我嘅精神啊，或者我嘅时间咧多啲喺我嘅事业上面，咁就变咗即系摆咗好多时间工作到啦，咁就有少少忽略咗啦，咁啊形成咗个太太又会觉得好似 有啲老鳳喎，點解你好似冇咗以前對我嗰種親密程度啊？咁、感覺好似唔喺度咁。咁呢啲工作上面啊，或者佢個人發展佢事業裏邊，都可以影響到佢嘅婚姻啊。 哦， 咁啊，仲有當然就頭先所講啦，最常見就係細蚊仔，細蚊仔即係最常係第三者，即係係啊，即係其實尤其是喺佢哋出世頭當佢適性咧，可能歲零兩歲嘅時候，佢直情可以擁走爸爸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啲細路係好抗拒爸爸嘅，到一兩歲嘅時候，即係因為覺得佢同我太親近，佢唔喜歡啊，佢想擁開佢，即係覺得我要企中間，即係我唔要你兩個拖手，你哋兩個都要拖住我咁樣，咁就係咯。咁當然就係最常嘅，剩翻落嚟就當然係啲小三啦，即係我哋用呢個係女朋友啦咁。咁但係小三都好多種嘅，咁睇下有冇機會我哋一陣好深入啲討論下， 每一點都值得詳細講嘅。 我咧仲有個問題咧，就等翻最尾嗰時問啊，問個問題啦。 好啊，好。 就係咧，係唔係中國古代咧，即係我哋傳統落嚟咧嘅做法，或者個倫理觀，係根本呢啲事咧冇盜賊咧，佢嘅摒除曬盜賊咧。包括咧，我哋話有尊卑之分啦，譬如咧有妻妾之分啦，甚至乎咧，你一定要尊重你嘅老豆或者外父外母。咁呢啲係咪可以幫手使到婚姻之道咧，盜賊嘅道啊，係可以減低咧，或者係冇咗咧咁樣？咁呢個咧，正在請教，先講咗現在嘅先。 好， 先講咧呢個六個人啊，嘅問題先，好嘛？ 好。 我想講一樣嘢，順便問下兩位拍檔，即係大家我諗都同意，冇人會唔同意嘅，就係婚姻關係咧好重要嘅。佢唔單止影響咧，係置身於一段婚姻嘅當事人。佢會影響小朋友。即是说其实任何人就算他没有结婚都好他都是有父母的嘛。所以其实婚姻关系是影响整个人类的幸福。但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是没得读的呢 为 什么在大学是没有这一科的呢为什么是没得深造读这件事的呢 其实就真的没有说怎样去有一科教你怎样做丈夫或者怎样做太太呢因为哇条题目实在太阔了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标准不同的怎为之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的太太呢其实就是因人而异的嘛咁佢唔會有得讀嘅，不過我哋自己就即係一路。 咁但係點解有得讀可以點樣做一個好嘅管理人 咧？嗱，我哋就而家都應該坊間好多嘅，就算係咪宗教都好，都有婚前輔導呢樣嘢嘅。咁譬如比方啦，一個婚前輔導咧，我哋講緊為期起碼有九個月嘅。九個月嘅意思咧，就唔係話九個月日日見，即係見呢個即係輔導員嚇，即係婚前輔導嘅輔導員啦。咁係可能係有七節啊。咁每一節都係講唔同嘅話題嘅，即係就住唔同嘅嘢，就等你哋可以更加進一步喺結婚之前咧定一啲方案啊，即係兩個都 agree 嘅，即係包括係譬如話係即係回顧翻你自己嘅原生家庭啊，即係各自原生家庭佢成長啊，或者我對婚姻有咩期望啊，又或者係個性格大家點樣去互補啊，又講下呢啲啊，又或者係點樣處理個衝突啊。又或者甚至係可能講下一啲關於性方面啦，又或者係講下一啲點樣分配個價值觀啊，但係大家即係錢銀上面點樣分配啊咁，即係呢啲咧我哋就攤開出嚟即係講咗先，咁啊等大家咧即係有個即係互相嘅認證啊，即係我 agree 喎，或者我喺嗰度唔同意，我哋點樣可以將樣嘢去大家同意咗去，咁先至再進一步去行入婚姻。 雖然所謂話婚姻咧冇得讀啦，但係其實咧。佢好多個關於婚姻嘅知識咧，係跨科嘅。 係， 即係譬如話咧，我哋要喺嗰個管理學嗰度去有套管理學嘅知識咧，可以用喺婚姻嗰度嘅。心理學也好，兒童心理學也好，咁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點樣去？我諗有兩個共識嘅啦，而家裏面係。第一個共識咧，就係要明白到咧，其實婚姻關係咧係需要管理嘅。即需要 manage 嘅，等於你 manage 其他嘅人際關係一樣。第二咧就係婚姻關係嘅係一樣，你需要即英文上 you have to work on it。即你要花力氣 花心思去做嘅一樣嘢嘅，即係所謂婚姻和諧、婚姻幸福咧，唔係話自己會發生嘅一樣嘢嚟嘅，唔係話兩個人相愛咧、自由戀愛咧、結婚咧就自然會幸福嘅，絕對唔係嘅。你翻工去做嘢，其實你放咗工咧，以前嗰、那個浪漫化咗就係家庭咧，就係、是、避風塘。 系 你去到公司咧，出面啲人际关系几复杂都好嘅，你翻到屋企咧就可以咧完全咧系好和谐啦。但系而家唔系嘅，而家明白到咧就系你翻到屋企咧，一样要好似咧喺办公嗰上咁努力咧去处理嗰个人际关系，同老婆、同仔女、同外母、外父嘅关系， 系啊， 菲佣嘅关系， 其实都系多咗一份另外一份责任啦。即系其实同你做仔女以前即系未结婚之前，你喺屋企其实都有份责任，不过可能唔系另类啦，即系你净系需要照顾爸爸妈妈，但系可能嗰阵时爸爸妈妈都系比较后生啲，你都唔话需要好过即系好贴心，但系你课你要照顾啲细嘅小朋友咧，真系要 嘅 喎。 正話阿 May 提嗰樣嘢嘅至觀就係話婚姻之道，我哋可以逐樣講嘅。首先講小朋友嗰樣嘢。 係好。 有一樣嘢咧，我聽到咧就好驚嘅，係為嗰啲夫婦驚啊。就係當我聽到咧嗰個丈夫叫太太做媽媽，個太太叫丈夫做 爸爸， 爸爸，哇！呢個咧。一方面我睇點睇啦，有啲人會覺得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家庭樂嚟嘅，一個家庭好和諧嘅、但係對我嚟講，我一聽咧，我總係覺得有啲問題。即係當個丈夫咧以一個好多身份嘅，其實嗰個女性好多身份嘅，當然佢係媽媽啦，但係佢都同時間係妻子。咁、但係咧，當你嗰個對嗰個丈夫嚟講，如果你個角色最重要嗰個角色咧係媽媽嘅時候，代表啲咩咧？係咩？ 嗱，呢個真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我都真係聽到好多咧，即係我諗其中一個好少嘅部分原因咧，就係佢好想同個仔仔講啊，叫佢做媽媽啦，因為通常都係互相教對方，即係譬如媽咪就會叫個仔、你嗌爸爸啦，咁樣去教嘅，即係通常都係對調嘅。咁久而久之咧，就真係唔知點解咧，就真係叫咗佢做爸爸。 即使係個仔女唔在場， 係、 都咁叫佢㗎 啦。係啦，咁其實咧，我諗其實呢、這個咧就因人而異嘅，係咪真係話啊？因為咁樣而係同佢過去啊，好似有個 attachment 啊，即係啊，因為佢係媽媽啦，咁我又好想有個媽媽喺屋企。咁所以我又咁叫啦，咁呢個就真係因人而異，因個家庭唔同。不過我同意嘅就真係要唔好咁叫嘅，即係我同我先生結咗婚27年啦， 我 太太咯，老婆咯，有陣時會叫，有陣時會叫大人啦，即係老婆大人啦，有陣時會叫阿 May 咯，咁我都係叫佢老公啦，Conrad 啦，咁好少我會叫佢做啊間唔中啦，即係會撒嬌的女人是有福德噶嘛，似乎有冇聽過？咁我都有陣時會叫佢爹哋嘅，但係佢就好少叫我媽咪嘅， 係好少， 佢好少叫我媽咪嘅，即係通常我哋都係嗌名多嘅， 背後代表。 有啲咩咧？呢個有嘅有原因，我咧就唔係好同意啊林佩你所講，因為咧係有得學嘅，起碼我讀嗰科咧就有呢科學嘅。 婚姻啊，婚姻 學，肯定絕對分，絕對係呢個科咧叫做倫理學。我唔知你讀咩讀文學啊？文學有冇倫理學讀嘅？咁我讀哲學咧就倫理學讀， 屬於哲學。 倫理學咧就裏邊咧就講到。一個家庭裏面怎樣樣維繫到你嗰個婚姻？你怎樣處理你個丈夫或者係妻子、父母、仔女、祖父母、孫子等等咧？你一定有嘅。而呢個咧就係我正話講嘅，你最後尾咧我就講緊中國嘅倫理學。會唔會可以幫到手？而佢冇講幸福，冇講開美唔美滿嘅問題，和唔和諧啊？和唔和諧咧？咁你遵守呢啲情況咧，你自然就會和諧噶啦。咁呢啲係咪退步咧？或者係過時咧？咁啊，一陣可以大家講下。 呢啲係賦權。 是不是父权呢？未必一定父权的，可能是妻权都未定的。 比較少， 比較少， 可能係棲權，因為你是但要一個人話事嘅，咁可能係棲權，可能係冇權都未定。喺中國試過喎，試過朝廷裏邊咧。是啲太后话晒事噶，唔系净系皇帝话事。 但系伦理学就唔会教你话系啲女性话晒事啦，系咪？ 唔系，亦有讲到会系女人话事嘅。 少数民族都会有女性做当 呢个会出现过，会出现过，但系乜嘢叫 long 咁解啫嘛？ 哦，系 咩叫正统啊嘛？ 系，咁一阵可以讲， 一阵可以倾， 系提啲问题啦。 好， 咁如果讲到咧，这个现代的人怎么样看呢、就一定请教阿妹了。 哎，不要这么说。 是请教阿妹呢，就这个盗贼的盗、是怎样构成的呢、为什么会有构成的呢、还有怎样避免呢、怎样不是盗贼呢、是的。那么听着歌先。 好啊。 刘若英唱的很爱很爱你。咁啊，听完歌之后咧，就系新闻报道啦。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向你，那幅画面多 中心发言人话，收到涉事产品进口商通知，正系回收上述批次产品。进口商现正就有关产品出现变化嘅原因进行调查，并已经将所有受影响批次产品下架同埋停售，同埋主动展开回收。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累积增至超过515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在127万以上。美国累积确诊个案突破1000万，大约24万人死亡，都是全球最多。过去近一个星期，当地每日新增10万宗病例以上。专家忧虑持续落去，情况会比今年春天和夏天严重。部分州政府收紧抗疫限制措施，其中威斯康星和内华达州当局呼吁民众留在家两星期。明尼苏达州政府下令酒吧和餐厅晚上10点要关门。艾奥瓦州当局要求民众在室内参与25人或者以上的聚会必须戴上口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389点，跌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0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58，瑞士法郎0.919，加元1.307，人民币6.63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01美元，卖出1860.8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台风环高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喺晚上9点，环高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天气干燥，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那年的1月1日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的长者医疗券用了。用不完的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了用来看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熟食市场的情况，听众张先生， 市政大楼的食肆最少都7-8人一台，应该市政呢他所有中心呢要巡查咯。 听众林女士， 熟食市场那些台呢全部是紧的，就没有间开，都食环处走人的嘛，有什么理由给他坐得这么密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冠霖，大家朝早睇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电视直播嗰阵，如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会睇唔到，剩翻唔够1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嗰架电视。想知多啲，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美国总统永远有一个军官贴身跟住，攞住个手提包，个包嘅外号叫做核足球。正式的名字是总统紧急手提包，就是所谓的核按钮手提包了。从外形来看，这个40多磅重的手提包和普通的包包没什么分别。不过在黑色的皮之下，是一个特制加固铝金属箱， 打开箱，好多人都以为里面有个红色的掣啦，总统按下去导弹就会立即射出啦。呢啲只係做戏或者係小说嘅情节嚟嘅啫。喺现实里面，核足球呢个包里面有几样嘢。第一件係執行核武攻击嘅指南，显示多种发动核武或者係回击敌方核攻击嘅一啲选择。包里面仲有授权验证装置，確認总统嘅身份，同埋加密通讯收发器材，同国防部嘅指挥中心直接联系。咁当总统认为美国面临核攻击嘅时候，佢就会将身边保管核足球嘅军官叫过嚟，打开个核手提包，喺验码器输入一张另外带嘅外号饼干嘅密码卡上面嘅密码，核实总统嘅身份。身份确认之后咧，总统就可以下达对预先拣咗嘅敌方嘅目标发射导弹嘅命令。命令会透过加密通讯传到军方，再由军方嘅秘密核武指挥中心嘅军官发射核武，而唔系总统喺个手提包揿下个掣嚟发射。核足球由五个军事人员24小时轮流保管，总统外出嘅时候咧都喺佢左右。佢哋系由美国海陆空军同埋海岸防卫队里边千挑万选出嚟，经过严格嘅背景审查。核足球的出现据报可以追溯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苏大家都有核武，气氛紧张，甘乃迪总统要求发展出一套总统可以随时下命令发射核武的严谨机制。之所以叫做核足球，是源于早期核战争计划的代号，英文是 Dropkick。 Dropkick 是体育活动例如足球的术语来的，就是指个波着地啱啱弹起就即刻被踢出去的那个动作。咁要做呢个动作，前提就是先要有个波，比如要打核战就要有核足球来发动，或者更加重要的是来把关。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题目咧系婚姻之道，道策嘅道。咁啊，林佩理主持，咁啊有啊 Mayley 就做嘉宾，咁啊仲系小弟刘天赐。咁啊，讲讲咧婚姻之道嘅道啊，道策嘅道啊。咁啊，正话讲到咧嗰个细路仔啊，佢哋出生两个嘅结晶品咧，系唔系都系道策嚟嘅咧？破坏到呢个婚姻嘅咧，系咪咧？ 系啊，即系就算未咁快话讲破坏啦，我哋 冇话破坏啦， 就系小朋友嘅点样改变， 改变 夫妇嘅关 系。 好肯定就系亲密度会唔同咗。嗱，比方两个都出去翻工嘅，翻嚟第一件事梗系想望下个仔，望下个女先啦。咁就变咗唔系去揾老公先，或者揾老婆先啊。第一件事梗系喂阿仔喺边啊，喂阿女喺边啊咁。咁呢个都会系好常见嘅。咁同埋而家再加上啦，唔好讲佢系 B B 嘅，再等到佢再大啲嘅时候咧，就要谂下啲细路仔啲功课。 系啊。 咁又嚟紧就会一路咁大家就。你搞阿仔啲功課啦，我搞阿女啲功課啦。咁其實一路大家嘅距離咧就越嚟越嚇，即係大家忙到可能七八點食完飯，8、9點仲要温緊書，到咗10點安排佢哋瞓覺，先至有佢哋兩夫婦嘅自己嘅時間。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即係個夫婦嗰個感情，即係嗰陣時已經可能打完場仗喺翻工嘅時間，放工翻嚟又再打場仗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到10點打落去張牀度都真係相當辛苦啦。 係啊， 個距離感就真係隨住佢哋個細蚊仔越嚟越大咧，其實就即係我哋有個叫做家庭週期。 即係你會睇到佢哋條 curve 咧係會變嘅，一路咁樣即係由中愛期啦，兩公婆，跟住幻滅期啦，憂苦期啦。跟住先一路再慢慢上去就醒覺期，同埋呢個最後就即係有中愛期啦，去翻原本咁樣樣。咁呢啲同中間點解佢個幻滅期同埋嗰個憂苦期咧，其實就喺個子女嘅學前同埋學齡階段咧，就係佢哋最憂苦同埋最幻滅啦。即係話我哋要去 呢個好事實㗎，呢、 這個係啊，尤其是喺香港讀書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 我正話講嗰個話個老公咧會叫個老婆做媽咪，老婆會叫個老公做爹哋嘅，反映咗啲乜嘢咧？就係、是、其實有咗仔女之後咧，夫婦咧會用唔同嘅眼光去看對方。咁、其實咧，好多人咧有小朋友之前咧，佢哋會考慮好多嘢嘅，考慮個經濟能力啊，考慮自己中唔中意小朋友啊，考慮佢係咪去到一個階段咧係可以咧係做到呢樣嘢，但係咧喺佢哋嗰個咁多嘅考慮裏邊咧，好少考慮到一樣嘢咧，就係仔女點樣改變佢夫婦嘅關係。 我諗呢個真係可能佢哋想像唔到嘅、因為事實上真係因為冇啊嘛，即係嗰個物體未出現嘅時候，其實佢好難。即係想像到啊，原來咁樣佢有佢喺度，其實係好影響到。所以其實喺一個未即係大家個情感啊，或者係嗰個預備個 timing 啊，大家係咪都覺得個時間大家吻合咧，去決定要生呢個 BB， 嗰個都係好關鍵。 有時未必咁周詳嘅考慮的。 係啊，因為又有年齡嘅限制啦。 仲有咧就係、是要看乎咧嗰、那個父母啊點樣對呢個細路仔。 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如果个小孩是多病痛呢、或者有些残疾呢，或者有些或者自闭呢，很简单。 或者是困难 啊，有困难的。两个夫妇那个注意力呢可能已经给晒那个小孩。 是啊，没错没错没错。 而呢忽略了呢两个男女之间他近时呢怎样相爱啊，怎样样的关怀啊。佢將嗰個心情咧擺咗落去嗰個細路仔身上， 因為都唔夠時間同空間 啊，都唔夠啦， 唔夠啊， 同埋佢哋個角色啊，最重要嗰個角色啊，父母同時都變咗一個照顧者， 照顧者 係啊，照顧者冇錯啦， 冇錯。 即係話咧，好多時其實有咗小朋友咧，犧牲咗啲乜嘢咧？犧牲咗咧係一段夫婦關係裏邊咧好重要嘅一樣嘢，冇成功嘅夫婦關係咧係冇嗰樣嘢嘅，我覺得。即係英文所講 intimacy， 親密，好多時就係冇咗個親密嘅。所以你有時睇下嗰啲美劇啊、荷里活電影啊，好多時都有呢幕嘅。就係咧，一對夫婦通常都比較後生啲嘅，有時唔係咁後生都會咁做。呢個你可以話係鬼佬嘅浪漫，會特別安排咧，將啲小朋友送咗去第二度，等佢哋有翻兩個人咧獨處嘅時間，好似咧去翻一個咧未有小朋友嘅浪漫嘅時間。 啊，呢個我同我先生有做過，不過我哋就唔係送走去，我哋兩個就 自己 走，係啦！我哋當年咧，即係而家就唔使啦，即係當年好似要申請咁㗎，因為我生過啊嘛，咁就申請咧，每一個月嘅17日咧都要。 十七號啊！ 係因為我哋兩個拍拖咧，就十七號開始，咁我同我先生生日都係17日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多個17日咧都好似要慶祝，咁就不如定咗每一個月嘅17日咧，我哋就要出去拍拖啦。但係真係要申請嘅喎。 如果唔係個細路仔未必 係啊，未必同意喎。就係嗱，17日就一定得嘅，但係一個禮拜出一次街咧，就真係要申請嘅。即係你諗下佢哋，我哋要將佢好似放到好大咁，你問佢啱唔啱？其實而家睇翻好似真係唔係好妥咯。 有啲咧就係要請Baby sitter 係 啦，你都 照顧 咗， 係啦。 咁你只騰出到時間出嚟，兩個人係只有親密 intimacy 係 冇錯冇錯。 即係你可以話我過度詮釋啊，係咁針住呢度講，但係問題就係過度詮釋就係我專長啊嘛。即係其實咧，當 呢個真事嚟嘅， 真事。當個老公咧叫個老婆做媽咪，當個老婆叫個老公做爹哋嘅時候，其實反咗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佢對呢兩者嚟講，最重要嘅對方應該扮演個咩角色？佢亦都會用嗰個角色去衡量佢做得好唔好。即係話咧，對個老公嚟講咧，你唔係一個咁稱職嘅妻子嘅，已經唔係咁重要嘅。 只要你是做到一個稱職的媽媽更加重要，一個媽媽都是這樣，這個事實上也是這樣的，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好像經常提醒著你是爹地， 是的，你現在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這樣。有一套韓國電影叫做《快樂到死》，那套《快樂到死》其實是講一個電影經常處理的題材，通姦。 Okay. 丈夫發現過太太通奸，但丈夫其實是可以原諒個太太嘅，直至個太太咧，佢有一個咧好細嘅小朋友，一兩歲嘅，直至個太太因為去咗偷情咧，而令到嗰個小朋友咧，嗰個細路仔咧冇奶食，冇嘢食，結果咧就幾乎咧出事，淨係嗰刻咧個老公咧決定咧殺咗個老婆，然之後嫁禍個情夫。因為佢最重要嗰樣嘢咧，唔係佢出軌，最重要嗰樣嘢咧，佢係做唔到媽 媽 應該盡 嘅 責 任。 係啊，呢個好多唔係淨係韓國啊，喺外國好多電影咧都提及過嘅，就係咧嗰個期望啊，嗰個男女雙方對嗰個異性，即係佢嘅妻子或者個丈夫嘅期望，係多於喺佢。佢嘅父母嘅關係係多於佢嘅情人嘅關係。 講得啱啊，徐冠，遙相呼應嘅一套好出名嘅荷里活電影《孽緣》。 係呢個更加 咧。孽緣嗰個有趣係咩咧？就係當嗰個老婆啊發現呢個米高德嘅拉斯出軌嘅時候，個出軌個女人係個Glenn Close。發現佢出軌嘅時候咧，佢最初其實都係即唔係話。要發曬癲咁嘅，即係唔係話有個勇氣去對抗嗰個情婦？係嗰個情婦啊，嗰個 最衰 嘅 仔 變態嘅， 望過佢仔， 冇錯啊！ 咁啊， 佢揾咗個仔，即係話咧，佢發出個恐嚇嘅信號，話你有啲咩，我會對付你個仔嘅。咁嗰個母性就發揮出嚟， 係啊， 結果就係親手嘅， 碾死佢， 係啦。 咁我又見過一個 case， 一個 case 喎， 係 真事嚟嘅，就係咧嗰個像嗰個女人咧，即係嗰個太太咧，係未咁介意個丈夫出軌，或者有個小三，佢好介意個小三嚟抱過佢嘅仔。呢樣嘢緊要過佢唔見咗個丈夫。咁啊抱過你個仔啫噃，喺我嚟講就好簡單啫。佢唔係一定要攞咗你個仔啊。佢又冇話要繼承你嘅 嗰個象徵意義啊，好似取代咗佢媽媽地位咁啊！ 佢就覺得你搶咗我 個仔 喎， 係啊，緊要過搶咗佢老公， 緊要過搶咗佢老公， 係啊， 咁啊點話死唔死？ 因為媽媽同孩子嗰個生命歷程係呢個真係好奧秘嘅，即係我可以用呢個字啫，好神奇，因為佢喺我哋嘅身體裏邊。即係我有三個啦嚇，三個孩子喺我哋身體裏邊咧，長大成長咗，即係十個月啦嚇。我俾我丈夫 佢血肉相連嘅，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係個 ownership 啊，即係我覺得係我擁有佢。而佢唔係驚佢搶走啊，佢係驚佢取代，同埋佢好擔心佢錫佢多過錫我啦。我舉個例子啊，我曾經有段時間咧就幫我先生做嘢，嗰陣時我就啱啱生完個仔啊，咁我都好幸運，我有工人幫手嘅。咁個大女又翻咗學啦，咁啊仔就喺屋企玩嘅啫。咁我就間唔中出去咧，就幫我先生搞少少地產嘅嘢咯。咁嗰陣時咧就變咗早出晚歸，因為又要睇又要裝修啊，好多嘢搞。咁啊，翻到嚟咧，就發現個仔咧同我個距離感越嚟越遠喎。 係， 即係佢又未至於成日都要黐住個 auntie， 即係佢都會翻嚟同媽咪玩啊傾偈。但係一瞓覺咧就要 auntie。 哎呀， 嗰種感覺好難受啊！ 好難受啊！ 我作為一個媽媽啦，即係我已經係一個 full time 媽咪啦嗰陣時，但係我真係覺得好難受。 唔會覺得甩爛。系觉得好难受， 好难受，真系好难受。 甩烂喎，女人系千最怕呢两个字甩烂。 咁所以我就同我先生讲，我话我唔做啦，我唔想冇咗个仔啊。 系 啊，即系呢个系我虽然嗰、那个對對對个角色唔系丈夫，系个工人啦，但系我真系觉得你唔可以取代。 虽然嗰个人系帮你， 系其实佢系帮我，但系我都系唔舒服嗰种感觉。你谂下，更何况系一个小三啦， 系啊， 即系或者。系 Glenn Close 更加唔好唔舒服嗰种感觉。 所以我哋唔系话鼓励咧， 不要愛小朋友，而是要明白到你決定了愛小朋友之後，其實是對那段婚姻關係是有一個質變喺度嘅， 一定、所以其實喺有小朋友之前咧，我真係覺得應該要有一個爸媽前，即係作為爸媽前應該要做個輔導嘅。即係其實你哋兩個係咪準備好要個孩子咧？同埋、你哋兩個嘅 點睇？ 係啦，你哋嘅教育嗰、那個價值觀啊，係咪一致咧？你哋你哋點睇讀咩學校啊？係咪要讀一定要讀啲拔尖啊名校啊？定係我求其得噶啦，普普通通開心心就可以。即係呢啲應該都要大家傾啊，因為哇一你知而家係講緊。三個月就已經 play group 噶啦嘛，即係完全坐都未識坐就要去 play group， 我都唔知道學咩啦，我完全唔係好認知，因為我距離太遠嘅感覺。咁但係即係好似好多嘢你都要預備定咯。咁所以唔預備。 同埋咧，正如正話阿 May 所講咧，由於個血肉相連、懷胎十月嗰樣嘢咧，好多時咧其實生咗小朋友之後，生咗細路仔之後咧，那個媽媽咧。唔單止嗰個老公睇佢個眼光唔同咗，媽媽點樣睇自己都 唔同 咗， 係啱 嘅。其中一樣嘢佢當咗自己係咩咧？就係、是、犧牲者。咁、即係女性同犧牲呢樣嘢好密切關係嘅。但係一做咗媽媽之後咧，佢或多或少咧會覺得自己係犧牲者，即係好多情況底下咧，佢都好似即係願意作出犧牲，或者當自己係一個犧牲者嘅眼光咁睇。但係咧，當你係當自己係犧牲者咁嘅時候咧，其實咧喺你個老公嘅眼中咧，其實已經係唔同咗噶啦。即係話，如果你個犧牲者成個出嚟嗰個款都唔同噶嘛， 好似 有時蓬頭垢面啊， 好似怨婦咁。 係啦，有啲乜嘢就係為咗啲仔女噶嘛。咁但係咧，即呢、這個已經唔係話最初嗰、那個苗條淑女君子好逑嗰個款嚟噶啦嘛，咁呢樣嘢其實又會影響嗰個從丈夫嘅關係嘅喎、 都係啊，所以其實咧兩個人一齊去行嗰條路咧，真係要有好多我哋叫咩，即共識啊。即其實佢會知道嘅，同埋咧每一日咧，即我同我先生以前都常常都會做，即要多啲互相嘉許啊，保持個親密度啊。即譬如臨瞓之前，我哋互相嘉許對方今日做咗啲乜嘢，因為譬如我唔了解我先生嘅工作噶嘛，咁佢就可以講俾我聽，咁我又可以欣賞下佢，佢又可以了解下我喺屋企發生乜嘢。 呢個咧，我覺得係必要嘅，因為咧。普羅的人咧唔係咁理性嘅，即係而家你講緊嗰啲係好理性嘅做法， 好似唔係好現實。 喺嗰啲人咧係用從來冇分析過呢個關係，冇好似兩位咧咁樣咧咁細緻啊，將嗰件夫妻關係同埋盜取你夫妻關係嘅唔係小三啊呢個僆仔中間飾演嘅角色係乜嘢？咁啊冇咗呢個。咁細緻嘅諗法咧，就聽天由命嘅啫。係，係咁啊，算數啦咁。 但係我哋真係要明白，佢哋係最強。 係啦，原來咧， 小三嚟嘅。 係啊，原來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喺兩個人嘅。 小三、四、五、六、七、八、九。 係啊，冇錯，嗰、那個係其次嘅啫。係。好啊，咁啊，陣我哋再傾一傾落去嚇。咁誒，聽聽啲歌先，《存在》。咁啊，聽完啲歌之後咧，新聞報導。 心。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务院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请求，提出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决定定明，凡宣扬或支持港独、拒绝承认国家对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和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立法会议员可以即时被裁定丧失资格。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随即宣布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四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林郑月娥说，人大常委会决定延任现届立法会之后，她认为有不能够参选下届选举的人仍然留任立法会，并不符合政治伦理。民主派全体议员决定集体总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批评人大常委会今次决定荒谬，令立法会变成一言堂。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公民党郭荣亨认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反映内地完全不讲法律基础。杨岳桥对自己有幸曾经服务香港感到光荣。林郑月娥说，应该要问每位要请辞的议员为什么愿意放弃把关的角色，又认为即使议会没有民主派都不会变成橡皮图章。建制派支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认为民主派种种言行和爱国者背道而驰，又不认同民主派总辞之后议会只是剩下一把声音。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表示理解和尊重。中聯辦發言人表示，嚴正譴責立法會十五名民主派議員，以公民黨郭榮亨等四人被依法認定喪失議員資格為借口鬧詞，形容是對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抗一國兩制方針，是政治攬炒，注定只會是斷送自己政治前途，不會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前進的步伐。發言人表示，反對派議員幻想通過鬧詞打悲情牌，結果只會為自己製造悲劇。至於部分人妄想在國際上製造影響，博得同情和支持，注定是徒勞。少數議員違背誓言，不擁護、不效忠，肆意破壞特區憲制秩序，意圖癱瘓政府施政，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已經逾越政治底線，必然被體制所拋棄。港大機械工程系副教授張其忠涉嫌殺妻案在高等法院續審。有警員作供時指出，在搜查張其忠位於黃克徑樓的辦公室時，對方非常緊張，他們當時聞到異味，但由於雜物眾多，沒有徹底搜查。警員指搜查期間收到張其忠的女兒的男朋友來電，指張其忠在通訊軟件的群組表示想自殺，張其忠之後變得激動和不合作，指因被懷疑而想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423点，升两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567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18，加元1.305，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46美元，卖出1,865.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所以我们要好好善用绿色建筑，一起减碳。开阳设计，开少啲灯，使用低碳物料和再生能源，由起楼到使用都咁环保。首个网上香港绿色建筑周在12月5至11号举行，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同我哋 team up， 创造零碳未来。 最新消息，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市面上营养饮食咨询服务五花八门，收费由几百到过万不等，怎样做一个精明消费者呢？星期四，钱佩卿和营养师林思维同你分析。 如果你想找一个营养师去提供服务的话，其实有些什么要留意，例如他是不是一个合资格的营养师，或者他的收费合不合理等等。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关于人性的善与恶，中国的孟子有性善论，荀子有性恶论，而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论人性中的根本恶》的论文就点出人类天性的为恶的倾向。对德国人来说，二次大战之后，他们都需要思考纳粹和大屠杀的历史，当然亦都包括探杀恶的现象和本质。而身为德国律师的费迪南·冯·席拉克，他在《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这本书亦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叫做恶。 事实上，在席拉克的所有作品都是试图环绕人性恶的问题，对恶下定义，以及针对人在脆弱和死亡之中如何面对恶的问题。而在这本书之中，看似随笔，其实亦都是通过散文的笔法探讨同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多年以后我明白了人类是善是恶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人类无所不能，他可以抱出费加罗婚礼，建造出西斯丁教堂，发明盘尼西林，亦都可以发动战争，奸淫掳掠和杀人。这个始终是同样的人类，这个光芒四射、绝望饱受折磨的人类。 作者讨论善与恶的问题，在他笔下有些是纳粹的高官，有些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亦有些是日常生活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以及不少难以抉择和面对生活困境的难题，既写及自己的私隐，例如讲到他年少的时候的抑郁，以及曾经兴起自杀的欲念，亦都写及二次大战后德国一整代人的故事，有愤怒，有羞愧，有怀疑，偶然更加有幽默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克，由先觉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咁啊，星期三咧，林佩里咧就开咗个题目啊，婚姻之道，道策嘅道。咁佢嘅嘉宾咧就系阿 May Lee 同埋小弟。咁啊，正话咧，咪后咧，林佩里讲到咧， 大家夫妻咧係有個距離嘅，咁呢個未必一定好多人同意，但我咧就好同意嘅喎。呢個咧呢個距離感咧係應該做到嘅。我哋彌補呢個鴻溝咧，喺中國嘅倫理學裏邊咧就係大家尊重 respect。如果你尊重其他人咧，人哋亦會尊重你。咁呢個大家尊重咧。是不是爱呢？咁咪诶，我唔敢讲呢个系叫爱，但咧起码系一种咧尊重嘅态度嚟到面对呢个最亲近嘅人。呢、这个系冇得止噶啦，一定系最亲近嘅人。如果你对最亲近人都唔尊重嘅话咧，系话知你。 喂，呢、这个有趣啊，陈哥。你當妻子是最親近的人， 是最親近的人嚟噶。 呢、這個好有趣的、一方面固然是啦、你妻子是同你同床共枕的人， 或者丈夫 啊，係啊，丈夫妻子夫婦啊， 夫婦 同床共枕的人一定是很親近啦、啊。有啲乜嘢你都同佢講啦，成。但是咧，諗深一層咧，又未必嘅。其實夫婦咧係唯一嘅一個咧係咁親近的人，但是咧可以咧係一瞬間咧反目嘅。好簡單，只要個老婆知道你有外遇，只要個老公知道你有外遇，即刻變仇人，一刻啫，就係嗰一瞬間。 咁 有一套電影啊，叫做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啊，係西片嚟嘅，理查基爾做嘅。同埋佢個老婆咧就係Susan Sarandon 咁咧呢對夫婦咧在社會上很 受尊重，老公是一個是企業家、表面上好像婚姻很幸福，但是只是一刻個老婆知道個老公有外遇，同埋唔單止咁，其實中意有外遇好耐噶啦。佢一刻知道咧，個老公咧係會令到其實係做嗰啲假象諸如此類，佢係要個女出去頂呢樣嘢，令到個女有機會可能係受到法律制裁，老婆就即刻反面。老婆同老公好有趣嘅個關係，一方面咧好親近，但係咧係隨時可以變成唔單止係陌路人啊，而係仇人。 當個 老婆係啊，當你做咗啲嘢傷害你仔女嘅嘢，當你咧係背叛佢，即刻可以反目。點解其實父母咧同仔女咧就真係好親密，因為佢哋有個血緣關係喺度。即係你如果你對啲仔女唔好啦。好似其實係對自己唔好咁樣 啊！呢、這個咧，亦係咧當年咧呢位牧師咧問嘅問題，又係一個好古舊問題。當隻船沉嘅時候，你只能夠救一個人，你係救自己嘅老婆咧，定救個老母咧咁樣？咁啊，嗰日咧我就同個牧師咧喺台上拗啦， 舌劍唇槍。 佢咧就話一定係救個老婆。我一定救老母，我的意思就是跟你一样，母子呢就得一世人得一次而已，老婆呢可以反目之后呢就永远反目的了，就可以第二个的，母子怎样争他怎样离开， 冇计嘅手， 冇计嘅，你都系佢个母子。咁但系点解牧师会咁讲咧？个牧师意思就系同你嘅意思完全一样， 系 两人合为一个。 两人 上帝撮合嘅人系唔能够分开嘅。咁佢两个成为一体嘅时候咧，系唔能够唔够佢嘅。母子唔系同你唔系一体喎，佢话喎。咁啊，呢个咧从中国人同西方人嘅观念啊，母子同夫妇嘅观念咧系有好有呢个唔同啊，有唔同嘅地方啊。 系啊，同埋唔单止咁，婚姻嘅本质咧，即系起码一夫一妻制咧，有一个好强嘅排他性喺度。只系你可以咧，同你嘅配偶咧系发生性行为。只是你哋可以咧獨享對方的身體。咁如果你做咗，即其實咧呢樣嘢咧，即違反人性嘅喎。即起碼好多男人其實係做唔到呢樣嘢嘅，但係逼住要做，或者佢根本冇選擇啦，諸如此類。咁點解咧？有啲説話咧話，即所謂個英文叫 sleeping with the enemy。與敵同眠就係咁解啊嘛！你嗰個枕邊人咧，喺好多方面咧，其實好似係你嘅敵人咁啊！咁所以咧就 呢個有一排嗌喎， 嗰個親密嗰個好有趣嘅。佢一方面真係好親密，但係另一方面咧，一反轉咧就可能變咗你嘅敵人。 咁所以我哋咪要保鲜爱情咯，即系有阵时系讲紧个婚姻里边，我哋点可以继续去恋爱啊？就唔好将佢成为我个敌人咯。即系而家先排除咗啲小三先，但我点样可以即系嗱？呢个系我哋可以做噶嘛？嗱，有阵时讲紧，有阵时小三呢啲，即系佢都系盗贼嚟噶嘛？咁点解会入到嚟？物必先腐而后重生，即系如果你哋段关系，即系夫妇嘅关系能够好即系扎实啊！即其实第二个入到嚟嘅人系唔容易嘅、 啊，所以我改呢个名字就系咁解，我哋要用防盗嘅眼光去睇。 可以系咁讲噶，但我哋就系要大家双方面都要好努力去即令到段爱情好保鲜咯。即系当然啦，即系随住年纪长大嗰种即係愛嘅釋義好唔同啦，即係以前有好多好浪漫嘅嘢啦，拖手行沙灘啦，可能去到即係有咗小朋友又另外一種，可能間唔中食下戲睇場即係睇場戲食下飯就算啦。咁到你即係年紀大啲咧，可能我哋又諗下有啲咩我哋大家好想做而未做啊，我哋大家去即係盡量配合對方，想喺佢剩翻落嚟嘅時間去完成佢心裏邊嘅目標啊、意向啊。咁即係我諗其實係一路咁樣去大家調教。教对方点样将嗰、那个即系两公婆之间啊，即系嗰、那个即系嗱，你话与敌同眠啦，即系我就唔敢讲与敌同眠啦。譬如有阵时同床异梦啊，点都会有嘅。但系我哋点样可以系喺嗰个都一齐瞓嘅时候，我哋可以即系多啲 intimate 啊，倾下偈啊，讲下。 首先呢个一齐瞓呢样嘢咧，未必系。即唯一可以做嘅嘢嘅，有好多夫婦都係分床瞓嘅，甚至分房瞓添嘅。即係話，主管講話距離嘅，其實我想講嘅嘢咧就係、是要有好奇心。其中一樣嘢咧，我覺得要維係個婚姻嘅咧，唔係淨係話唔離婚啊，其實係點樣咧？係令到嗰段關係咧，即仍然係有嗰個刺激，有嗰個興奮喺度。其實講呢啲嘢咧，已經係好理想主義嘅啦。你問一下咧，有幾多結咗婚？唔好話。十年超過三年的人仲可以提話喺自己婚姻關係裏面有刺激呢樣嘢，有興奮嗰樣嘢，絕少有，即係起碼呢個係我的印象，絕少有。但係點樣可以有嗰樣嘢咧？有啲乜嘢偷走嗰樣嘢？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好奇，要對對方保持翻嗰個好奇。其實好奇嗰樣嘢好重要嘅，其實好奇咧係人際關係嘅基礎嚟嘅。佢當然係友誼嘅基礎，點解你要認識人啫？點解而家有咗個疫情之後咧，覺得咁辛苦嘅？即係我覺得疫情其中冇咗一樣嘢係咩？就係冇得同人握手啊！似乎 係啊， 而家好似撞。 你有冇握手嗰樣嘢？其實一個幾浪漫嘅一樣嘢。兩個陌生人，特別係講緊異性，都唔識嘅，但係可以咧有呢個，其實都係一種肌膚之親嚟嘅，一種幾浪漫嘅嘢。而家兩樣嘢冇咗啦。 咁喺某啲宗教裏邊咧。是不能夠握手的、這個呢、我朋友試過了，他在、某些、宗教國家呢，他跟那個、女士握手，那個女士縮手、他說不能夠碰到的、 即是是不是男女之 間男女、不能夠碰到的、男和男都當然得，女和女 有些對眼不可以見到對眼是 啊，不能夠掘住對方，不能夠凝視對方，凝視的、所以手不能夠互握的、不是一定一定會是一個親密動作來的，他是宗教上禁止 添，有就是因為佢係親密，所以先至禁止。 但佢就認為咁樣係親密，認為咁樣咧係接觸會傳遞咗一啲信息，咁咧關係咧就會加設咗。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中要諗一樣嘢咧，從個防盜嘅眼光去睇婚姻咧，就係點樣可以咧令到雙方都有翻個好奇心喺度。即係有句説話叫好奇殺死貓嘛，我哋要諗嗰樣嘢咧就係乜嘢殺死好奇。 我都同意嘅，即係其實嗰種就係我估你唔到啊，即係你其實即係喺熱戀之前啦，梗係嗰種曖昧嗰種感覺係最刺激嘅。咁就係即係你所講啊，好奇我對你有興趣喎其實呢個都幾好好有趣。 呢個咧從寫劇本咧電影三咩事咧完全一樣喎。電影三咩事咧？就係第一個 suspense，就係正話你嗰個啦，懸念啦，有個懸念，你唔製造懸念咧，就冇人睇你嘅。 第二個叫 suspicious， 嗯， 即係似是而非，正話你講咗啦，即係曖昧。第三個咧冇講，但係必定要有嘅，叫 surprise。 哦 ，OK。 一定要有驚訝、驚喜俾對方。 嗯，這個是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提醒，如果真的放在個婚姻度真的很有意思。 是啊，那不只是寫劇本，寫劇本我們教電影三 S 就是這三 S，三個 S 字頭 的方法，使到那些人呢，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你沒有似是而非，沒有曖昧呢，那個關係呢，你寫人和人的關係呢就不要看了， 而且很乏味，是 很乏味的，還要有呢合情合理的 surprise，你說要有驚訝驚喜很容易啫，但是很多不合情合理犯駁的嘛，現在呢又要合情合理合乎情理，出乎意外， 哇，這個真的刺激了， 這個困難就是這裡，婚姻其實都是需要這三樣東 西，是 我都覺得是的。有時候真的想回想啊，會有驚喜的，即係我老公有陣時候會俾啲驚喜， 俾驚喜你啊， 會㗎會㗎， 好識做啊佢。 佢會俾驚喜我嘅，佢會突然之間去譬如買啲嘢送俾我啊，即係唔係個物質上面嗰樣嘢，而係佢會喺你意想唔到。 有陣時同你講一句説話，嗰個都係驚喜嚟。 係啦，冇錯啦，咁。我記得，同埋佢最貼心嘅就係佢知道你自己想點，但係又都即係唔講俾你聽，而我為你去做。但係嗰樣嘢未必係 material， 即係唔係物質上面嘢，可能係即係佢喺後邊嘅對你嘅支援。係 啊，冇錯。 咁令到你係好好好，即係呢個係我哋都要不停咁樣去努力咯。即係 其實呢個或多或少都係一啲集體智慧嚟㗎啦，已經係。 係。 雖然好多時咧未必可以話即係講得好清楚嘅嘢，你睇好多電影橋段都有嘅，除咗話趙觀就係講嗰三個 S 之外咧，你久唔久會睇到啲電影橋段咧，就係個太太咧為咗令到丈夫對他燃起呢個興趣啊，佢會走去買啲性感嘅內衣， 係啊 係啊，呢個三樣嘢有， 係啊， 有 surprise， 有 suspense。打破呢個被盜啊， 係啊， 被 防盜 防盜嘅 防盜 防盜嘅方法啊， 防盜嘅方法。咁我哋即係大家要記住呢個三個 S 啊，即係呢個好。 咁唔 係 淨係拍編劇要有用， 係啊， 原來實際上咧，樣樣嘢有用。 係 你就算對老闆，就算你對下屬， 係 你對朋友，都係需要呢三個 S。 不過首先就係要知道對方嘅需要 先。係啦， 即係你真正嘅需要，唔係講一啲好 呢個咧，我哋唔係話你要諒解了解對方啊， 知彼知己。係 啊，呢個咧好重要。如果你如果唔諒解唔了解對方咧，你都唔知點樣去使出呢三個 S。 係啊，你真係對佢有一定嘅熟悉。了解和有個即知道他需要什麼，你才可以繼續進一步去做，即加強這個 三個 S。 這個困難就在哪裡呢？你同時又需要有距離，同時又需要親密，同時又需要有關懷，但同時又需要有捨棄，同時的那兩樣東西其實很多時候說都是相反的，但是相反要相成， 真複雜， 這個困難，所以不是那麼容易， 好像行鋼線一樣， 是啊，沒錯，行鋼線， 平衡的藝術， 是啊，怎樣平衡你那個感受呢？是啊，所以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能收能放呢？我幾時做，我幾時要收，我幾時要放，這個都是重要 的。這個當然變了呢，唯係一個男女嘅雙方關係，無論你係拍緊拖或者結咗婚，都係需要嘅。這個咧唔係咧，你就好容易自己俾人偷咗都唔知啊！偷你嘅嘢太多啊！ 太多方法啦，睇到太多空位可以去偷你， 係啊，偷你太多嘅嘢啦。係 啊，冇 錯。好嘅，咁差唔多咧時間啊，咁啊講講咧明天啊。 明天咧 係 叫做香港的情書，咁啊鄧達志主持，咁咧佢請嘅嘉賓咧楊帆導演，咁啊講講香港的情書，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是、一首歌，名為你的詩啊。呢个系你拣噶， 好有诗意啊！我老婆拣嘅。 哦，你真系识运用呢个 距离， 距离 系啦， 又识亲密， 又识亲密， 系揾啱， 又揾啱。 佢个人唔喺度，但系点都直歌，呢啲直距离。 系啊， 但又做到亲密， 又 做到支持。 歌系佢中意听嘅歌， 我顶啊！ 哎呀，真系，唔怪得你真系佩服羡慕啲啊！你嘅 现内座 现。唔止啦，佩服埋阿 Perry 啊，系啊，真系。咁啊，听完啲歌之后咧，咁啊，新闻报道啦。 嗯。 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那些年啊，张伟基啊， 基哥 系基哥呢个节目，大家咧听埋最好瞓。咁啊，今日多谢阿 李 May， 多谢晒， 啊，多谢你， 多谢。 咁啊。李先生嚟咗啦嘛？ 上個禮拜，前個禮拜嚟嘅。 係，原來就係上個禮拜啊，講環保嗰位。 講環保嗰位。 係啊，咁啊，聽住歌先啊，《名為你的詩》。 언제부터인지그대를보면운명이라고느꼈던걸까밤하늘에별이빛난것처럼오래동안내곁에있어요그대라는시가난떠오를때마다외워두고싶어그대기억할수있게기다릴